现在呢，这禅堂呢又多了事儿了。本来用功办道，这些个事儿是不应该有的。那他们已经有了怎么办呢？那有了我们就要处理。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禅堂这也可以说是六合统居嘛，我们是共住共修。看起来这些个事情的发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素质都不够。纪律观念不强。医生医生要是翻了业障的话，那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顾了。你就是社会上犯罪的，也就是这个样子。医生说，他要犯罪了还问死活，死也不怕了。死也不怕了。如果说在世间犯法，那也有一个国家嘛，有法呀。我们这个国家也是法治国家，有法必依，治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这个道理上来讲，那我们做一个丛林道场也有这么一个道理。维护大众的道念，既然犯了，作为常住上，那就按照规矩来处理这个事儿。你看看维洛师傅那个地方，那个香桌上啊，有三块香板，平常调重。就是围了，就是扛那个香板，那个香板就是扛了，不是扛着玩的，啊，那派用场的。围了嘛，围了是越重，围了就叫越重。调理的大家呢，都心欢欢喜喜的，安心办道。犯了堂规，他那有堂规香板。犯了清规，有清规相伴。这个禅堂，这种毛病，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凡夫，也不可能说是秋毫无犯的，那是最好。犯了呢，就有帮助。每一年打七，多多少少呢都有这些毛病。你说但是奇怪呢也不奇怪，正常呢也还算是正常的。虽然正常它不正常事情有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怪一方面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这两个巴掌才拍得响啊。那个，凡是影响了大众，这个场中都不允许的。禅堂这个煎香在起息之前。受常住上的请旨作为大众的助道因缘那个被煎香的人也要存一个道心。凡是什么事情作为我们消佛的人能够向道上一会 这个什么是啊？那就是烟消云散，什么事都没有的啊。医生有我人我是非之心呢，这就麻烦了。嗯啊，都有个理，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这小媳妇呢还有一个周周理，他都有个理，据理啊，这就起了争执。把禅堂的事儿，禅堂的规矩做得如法次第，也还不容易。大家都是在学习，既然犯了，就是呢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国家的政策也是这个样子的，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有过给予你改正的机会，那个改正就不是说你改正，那要常说有规矩，兼乡乡兼乡的像兼乡的人兼乡，常常有人呢就是争乡吧。作为兼乡的人，要大公无私啊，不能这个人跟我感情好一点，我什么事都放过他。这个人呢，我好像是我有点看到他有点不大顺眼呢，无形当中呢就要多下几的乡板，这个都是不允许的啊。你是住道的，受常住上的请旨，你是代表常住的，你自己没有权利，怎么可以在境中这个兼乡发生矛盾还吵起来了？这个是啊，这是闻所未闻的。兼乡不能无故的下乡板，他说我这做得好好的，这随便下乡板吗？就是下了乡板了，如果说哪一方面啊这个有了错误，不能够在境中啊，不能在境中，境中也不能讲话，境中也不能造次啊，那可是人家都在用功啊啊，你这个罪过就大了，罪过大又有蛇福啊，你们都是天不怕地不怕啊，那自己受些报了，那就你看你怕不怕呀？兼乡下乡板，下的对好，下的不对好，也不能够，你不能抵触。说是我下一句乡板，你就心里想，怎么着？啊，那你就是心里不高兴吧？啊，那兼乡的就有再下你的乡板。啊，我再下你的乡板，把人家的乡板都打在地下去，你这还得了啊？啊，镜中还能讲话，我们因为这个常中的事情多，我不可能够把这个放那么多的功夫处理这个事儿。初步调查，我们在两边调查，香板打在地下去是真的，镜中讲话是真的，这个都是犯堂规的。维洛师傅已经做了初步处理，对吧？这种人是不能进堂的啊！你在禅堂里像这样矫情滥众，那么常住是一个道场啊，这是道德门庭啊，啊，跟任何人没得冤，都是借善缘的，懂了？都是借善缘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进行处理。我也没有跟这个堂里像扳手师傅这个商量啊。初步呢，维洛师傅跟我反映这个情况，特别是强调一句，这比丘尼在搞么事， 参加打棋，特别要自己要注意啊，这个动手动手动脚了，打棋的动手动脚了。既然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那我是主棋人，今天呢我就做一个法官吧，判决这两个人出堂三天，三天不能进堂堂，在韦陀殿里拜韦陀菩萨，向韦陀菩萨求忏悔。首先韦陀菩萨告诉我了，他说你这两个人不叫他求忏悔是不行的啊，三天不能进堂啊，如果不服从，不服从离开高门寺。而且这种事情可能在禅堂呢，今年还不是一次啊。这个以景效友就是兼乡的，说是下乡版，说是我也没打，没有打呼，也没有冲盹，他怎么下我的乡版呢？这种事情呢经常引起误会。他说我这做乡好像是我做的蛮好的嘛，啊，你在做中啊，或是在用功啊，啊，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就犯个什么毛病呢？叫轻昏点头。这个轻昏点头，有的时候自己认为呢，我这个清清楚楚的，我没有睡觉，没有打呼。这监相的人，那个监相也有个本事。老参上座监相呢，他就一眼就看得出来啊，轻昏点头，微微有点头，那你就进入昏沉境界，他就可以下你的香板。你不能说哎，我这蛮好的吗啊，你就这就什么好像人家又下我香板了，我这蛮好的下我这香板了，就犯这个毛病啊，争香板啊。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什么都好，我做的规规矩矩，正在用功，我什么情况都没有，下个香板，那你也要向道上会啊，啊，你不能够反抗啊，有反感呐、啊，啊，啊，从你这个身上的行舍看出来，听得到，那还得了吗？那你哪是个道人呢？什么都放不下，说来说去，身心的放下，放不下也。啊，下你第二块香板，还把人香板都打到地下去，这个弄到什么地方去了？这还得了吗？我以为那个监香的自己把个香板丢到地下去，他不是的啊。规矩法则啊，也要善于运用。你们这个监香啊，要是善于运用呢，他会不会的发生这种事儿？你不是监香，凡是监香。刚刚起息的时候都跟大家说得清清楚楚的，走这个圈子啊，杀过轿香跟围的时候抄圈子要跑得快啊，捉过香板以后走草嗨圈子要跑得快啊，煎香呢那就走得要慢一点，慢也有一定的一定的速度啊，不能慢着就站在这个地方。那么煎香走圈子不能够靠着位置走，是吧？要拿现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地板这一块地板呢比过去那个落地砖的大，离开位置总在两块砖头，这两块地板，煎香的人走圈子，眼睛看到前边的三个人，就这么个位置，而不是歪过头来看人。你看前边三个人，他的头就不要歪了啊，那就是眼灵手快啊，打过就走，对吧？没得事儿啊。有的人肩向的紧靠着位置走，这个不好啊，影响人家用功。还有的人说，他说这个禅堂嘛还有四大果 那到了果上呢，他我要看三面，没这个道理啊。只要你走圈子，就眼睛看到你走的这个位置前面的第三个人啊，看到前面第三个人或者冲准啦，或者打呼啦啊，在你这个八种相板范围之内啊，上前半步打一吹，打一相板就走了。打这个相板，有的人呢打的呢或者是偏重了也不好，有的人呢下相板呢，那像扑蚊虫都扑不死的，那像这咋这么相板呢？都不得法，那出这些毛病。那个你们昨天是昨天晚上六支香，在禅堂犯这个规矩的两个人站出来，还有个呢在佛前，站在佛前跪下来，韦乐师傅，韦乐师傅下来，一人打他打六块香板，哎不，怎么从后头打响板呢？哦，面对面嘛，打这个堂规响板。那个你就不要出来了，顺圈子跑没关系的，是吧？那何必绕呢？这都是不上规矩。围了时候打这个响板，也不是这么打。那你打嘛，你打他的左肩呢？啊，两个人。这个站起来啊，跟大众师父求忏悔，磕头好了，出堂到韦陀殿就拜韦陀菩萨，在拜韦陀菩萨三天不能进堂，移关后孝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我们每年冬天打五个七，有的人难排，就是在常住在禅堂里向呢，就是一直打下去十个七，有的人呢是难排到要挑班的，你打五个七换班，我来打五个七啊，这个就是在普通塔住的人。那么常说有规矩，原来难排的说是假如说二十个人，你这十个人先过去打七，十个七打五个七打了了要换班，他要过来你要过去。现在呢五个七打了了应该换班的，从普通塔呢换班的要来打七的过来了，已经打了五个七他不过去啊，跟我们这胡搅蛮缠的，这不行哎啊，常住这是这么几个人，这还得了吗？啊，那是由这个课堂执行，应该过去的就过去了，把牌子给抽下来。过来的人没有牌子，首先住的地方不收的，不得牌子，禅堂是不能进的。这很简单嘛，啊。说是我来修护法的，我就好像是我要换班了，他就不肯换班。那个外边来参加打气的，常住上呢是有种种区别的，比如说海外来的，那么常住上呢可能有一点特殊照顾，大陆国内的比丘尼来打气的。根据常住上要求，他有条件啊，这个条件总的来讲要身体好，没得毛病，品质好啊，这个品质好嘛，大家去衡量吧，品质好。你比如说这个像昨天晚上发生这个事儿，那品质就不好。那呢 第三个呢就是道行好，这个三原则包括住高门寺的人都要记住这三个条件。除了这个以外，参加打旗的外边来的，特别是女众啊，因为高门寺是大圣道场啊，这哪里这么多的比丘尼来了打旗的啊，这就是长处上呢有这么一个方便，有条件，有这个方便它有限制。比如说那女众多呢，都来个200、300人行不行呢？不行，这有限额的。除了有限额以外，还有有条件，年纪大的不要，你这个跑也跑不动，坐也坐不动，跑着做什么啊？没得借接不行，没得身份证不行，没得介绍信不行啊，有这么种种条件。大圣来尚且都受限制的，为什么道理呢？大家也知道，高敏寺常住每一年打旗，这是常住上我们本寺的事情，跟外边是没有关系的。跟外边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自己家里想打旗吗？啊，但是呢，哎，人家说的好听些嘛，人家就是木高门寺的道风啊，想来参加参加，常住上呢，有这个方便啊。就是大圣来，我们也看呢，三原则必须要有的嘛，啊，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打旗，啊，素质不好不能进禅堂，嗯，道心没有进禅堂做什么？打旗，打旗是客气取证的，啊，不是到这儿来打混的。嗯，至于说外边来的居士，无论是男居士、女居士，啊，那个又例外了，因为我们这是出家人的道场，啊，这个居士参加打旗，那课堂里有条件的，还要提供食宿费，是吧？啊，你在家也要吃饭，也要吃饭的。啊，大致上呢有这么几个规矩，啊，希望大家能够难行办道，好好把这几个旗打下来，啊，我还有事情，啊，如果说时间还早，请后堂师傅跟他们说两句。